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62集。 你做这生意还真踏实啊，许久才来一个肯花10万出头的客人。 有燕不用看也能想象得到，金城一定是歪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故意瞪大他那双凹陷的眼睛。每次看到这个人，有燕都不由得联想到骷髅。金城经常穿着灰色的西装，看起来就像挂在大小不合适的衣架上似的，肩部也会凸显出来。 脚踏实地最好，报酬低，风险也低。 一阵沉闷的笑声，应该是金城发出来的。 去年的事你忘了吗？很好赚吧，所以你才能开这家店，不想再赌一把？ 我早就说过了，要是知道那次那么惊险，我才不会蒙着眼跟你们走那一遭呢。要是走错一步，一切都完了。 别说的那么夸张，你当我们是白痴啊？该注意的地方我们都注意到了，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底，早该明白那次一点风险都没有。 总之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请你去找别人吧。 他们说的是哪件事？ 有燕边找纸箱一边想，他心里出现了几个假设。对于金城来访的目的，有燕自认心中有谱。不久他找到了，总共是主机、显示器和打印机三箱。他把箱子一一搬到屋外，每次都经过桐园和金城的身边，但他们两个只是默默地盯着对方，他无法再听到更多的消息。在离开房间前，有燕问道， 桐园，可以打样了吗？ 嗯。 桐园的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 行。 好。 有燕答应了一声，离开了公寓。在他们对话期间，金城完全没有朝有燕看上一眼。把货品交给那对父子之后，有燕关了店门，和中岛红会一起去吃饭。 那人来了吧？ 红会皱着眉头问道。 像骷髅的那个。 听到红慧的话，有燕笑出声来，没想到红慧对那个人的印象竟然与自己相同，她觉得很好笑。一说出来，红慧也笑了，但是笑了一阵，红慧的脸色沉了下来。 哎，桐园跟那个人讲些什么呀？他究竟是干嘛的？你知不知道？ 嗯，这件事，慢慢再告诉你。 说着，有燕穿上外套。这并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离开店之后，有燕和红慧在夜色里的人行道上并肩漫步。才12月初，街上便四处装饰着圣诞饰品。有燕心中暗想，平安夜在哪里过呢？去年他预约了大酒店里的法国餐厅，但是今年还没有想到什么点子。不管怎么样，今年也和红慧一起过吧，这将是他和红慧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平安夜。红慧是有燕大二打工时认识的，工作的地点是标榜价格低廉的大型电器行，有燕在那里负责销售个人电脑和文字处理机。当时对这个领域有所认识的人比现在少，所以有燕很受器重。他本应在店面负责销售，却不时被派去提供技术支持。有燕之所以会去那里打工，是因为桐园开的无线企划陷入歇业的困境。由于电脑游戏热兴起，程序销售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导致质量粗糙的游戏软件过度泛滥，使得消费者对产品失去了信心。 大多数公司因而倒闭了。无限企划可以说就是被这一波浪潮吞没的。但是有燕现在反而对那次歇业心存感激，因为那造就了他与中岛红会相识的机缘。红会与有燕在同一个楼层，负责电话与传真机的销售，他们经常碰面，不久便开始交谈。第一次约会是有燕开始打工后一个月左右，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便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男女朋友了。中岛红会并不漂亮，他单眼皮儿，鼻子也不挺，圆圆的脸，小个头，而且瘦得不像是一个少女，倒像是个少年。但是他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心安的柔和气氛，有燕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会忘却内心的烦恼，而和他见过面后，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烦恼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有燕曾一度害苦了红慧。大约两年前，他让红慧怀了孕，红慧不得不去堕胎，即便如此，红慧也只是在动完手术的当晚哭泣过。那天晚上，红慧说无论如何都不想一个人过，希望有燕和他一起到旅馆过夜。红慧在外面租房独居，白天工作，晚上上专科学校。有燕自然答应，躺在床上，有燕轻轻地抱住了刚动过手术的红慧。红慧颤抖着流下眼泪，不过从此之后，红慧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哭泣了。有燕的钱包里有一个透明的小管子，大小相当于半根香烟，从一头望进去，可以看到底部有双重的红色同心圆，那是红慧确认怀孕时用的验孕器。双重同心圆代表阳性反应，只不过有燕戴在身上的小管子底部的同心圆是她用红色油性笔画上去的，实际使用的时候是红慧的尿液在管子底部产生红色的沉淀物，形成代表阳性的判断记号。有燕之所以随身携带小管子，唯一的目的就是提醒自己，他不想再让红慧受那种罪，因此钱包里总有保险套。有燕曾经将这护身符借给过同源，那是他将其作为警示拿给同源看了之后，同源便问他能不能借用一下。有燕问同源要做什么，同源说想拿去给一个人看，没有多说什么。在归还时，同源带着别有含义的冷笑说了一句， 男人真好应付，一听到怀孕就举双手投降。 那同源拿这个护身符去做什么呢？有燕至今仍不知情。有燕和红慧来到一家玄关装了格子拉门的小居酒屋，里面坐满了上班族，只有最外面的一张桌子是空的。有燕和红慧相对而坐，把外套放在邻座，头顶上的电视正播放着综艺节目。系着围裙的中年妇人来打招呼，他们点了两杯啤酒和几样菜。这家店除了生鱼片之外，日式蛋卷和卤菜尤其可口。有燕将店里送的凉拌乌贼明太子当下酒菜，喝着啤酒开始说话。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姓京城的人是去年春天，童言叫我出去介绍给我认识，那时候京城的面相还没有那么差， 比骷髅多一点肉。 可以这么说，不过他一定是刻意装好人，那时京城想找人做游戏程序，便跑来委托同源。 什么游戏啊？ 打高尔夫。 哦，他委托你们帮忙开发？ 简单说是这样，但其实复杂的多。 有燕一口气喝干了剩下的半杯啤酒。那事儿从一开始就很可疑。金城让有燕看的是游戏企划书和未完成的程序，他的委托内容便是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这个程序。 都已经写到这里了，剩下的为什么要找别人做？ 有燕当即提出了最大的疑问。 负责写程序的人突然心脏病发死了，这家程序公司其他的工程师都没什么本事，再这样下去怕赶不上交货时间，才到处找可以接手的人。 那时金城客气的程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怎么样，虽然还未完成，不过系统大致已经架好，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像蛀虫蛀掉的空洞填起来，两个月应该还可以。 问题是做完后的测试，我想程序一个月就行，可如果要做的完全没问题，剩下一个月够不够就很难说了。 拜托你们，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 金城鞠躬哈腰，这个人唯有在这种时候才会摆出低姿态。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